各位大德啊，法师啊，诸位同修，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很感恩呐、啊，吴会长给我做的这么样的一个介绍，实在受之有愧。那么今天呢，这是墨学啊，非常荣幸啊，能够来到我们的宝岛，第一次踏上宝岛呢，第一场。这个演讲啊，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啊，就在我们这里的六合净宗学会，所以我们的因缘呢、很深啊，所以我也非常感恩大家啊，能够今天播出时间来听我在这里啊做个报告。那么谈到这个因果轮回呀、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啊圣贤教育。那么我刚从香港啊回来这里，那么在香港呢，给啊我们的恩师净空上人拜年和祝八十大寿。那么他老人家就跟我讲到说，这个因果教育啊是挽救世道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当年呢，印光大师啊，对这个因果教育的重视程度啊，甚至呢超过了对佛经的弘扬。所以他老人家给我下达了辞令，让我呢在世界各地啊，都来用科学的角度，来为大家呢报告这些因果轮回的事实。所以今天呢，非常感恩大家来这里呢捧场那么我今天的讲题呢，就是诸位看到的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那么我准备呢分三次呢为诸位做报告每次2小时辛苦大家了那么这次呢，墨学呢在这几年来啊，这个一直在收集和研究一些西方的科学家学者教授们，他们呢对于因果轮回这方面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找出了大量的这些案例那么墨学呢把这些案例进行归纳和总结那么给大家报告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心得报告吧请大家呢指正向大家那个请教那么这个人呢这有了生呢就一定会有死。那么自从人知道有生死以后那呢就开始探索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会生死，能不能够不生不死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探索了几千年的了。那么在很多的宗教传统的文化里面呢，都有着丰富的答案。比如说呢，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圣人呢，孔子他就在那个这个《易经》注解上就这样说道请你帮我翻一下页。他讲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那么这个精气那么就是指呢人还没有这个就是受生以后的那种状况。那么游魂呢，就是还没有投胎之前的那一种状况所以孔子他老人家虽然他说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但是他其实对于生死的学问也都略略的给我们透露了出来。那么跟孔子同一时代的 西方的圣哲柏拉图。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像他有一部著作叫做《理想国》，英文叫 The Republic。 那么这部著作里面呢，他就有讲到啊，这个人的这个灵魂出体那种体验。那么至于说我们佛教的圣人呢，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生死轮回呀，六道轮转的这种情况啊，那说的是就非常详尽了。其实生死轮回呀，这个事情呢，在中外的历史上啊，都记载着很多。那么给大家呢略举几条历史上的这是中国正史的这个记载啊，我们野史呢先不论啊，正史就国家承认的正史上的这些记载啊，都有不少啊，给大家举几条例子啊，作为引言吧。那么请帮我翻到下一页。好，那么唐朝的诗仙李白啊，他转世到宋朝啊，叫郭祥正啊，这是记录在《宋史史帖三册》444卷。那么在南北朝时代的梁元帝，他的前身是一名出家人啊，叫做邈穆僧啊，所以这个皇帝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呐，那过去都是修行人了啊。这个是出自在《南史》的《梁记》啊，《一帖三册》8卷。那么还有记载着天人转世的啊，比如说在《唐史》里头啊，唐朝啊，《唐书》三帖二册27卷里头记载，这个唐代宗是神人降胎。那么当然还有讲到动物啊，就是人转世为动物的啊，最有名的例子啊，那是在啊春秋战国时代，这个秦国的大将啊白起啊，他因为呢这个跟赵国打仗啊，赵国的大将赵括啊，因为他纸上谈兵啊，这不懂用兵之道，结果呢打输了啊，40万的赵国的军队啊就被秦将白起啊俘虏了。但是这白起呢，他呢这个却把这40万的军队啊都活埋了啊，所以造了很深的这个罪业。因此呢这个历史上记载啊，这是东周列国志啊，很有名的史书，上面记载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他说：后至大唐末年，有雷震死牛一只啊，就是后来在大唐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天雷啊震死了一头牛，牛腹有白起二字啊，就是牛的肚子上啊写着白起两个字，这论者为白起杀人太多，故数百年后上受畜生雷震之报啊。所以这个历史评论呢，因为白起啊他杀了这个赵国的40万士卒啊，这个欠了这么多命债，结果他要生生世世啊来做畜生，来这个受这个果报啊，偿命。那么后人呢还有这个很多传说啊，说每逢很多人杀猪的时候啊，这个猪毛掀起来的时候呢，都发现写着白起两个字啊，这可见的呢白起啊就生生世世啊就是轮转啊受这个果报。那么正因为呢在古代啊历史上啊这么多的记载啊，我这里只能略举几条了啊，不能多说，因为我们主要是谈科学的例子啊。那么历史上这些记载是很多了，所以呢古人呢对于这个因果轮回这个事实呢他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但是呢因为现代呢我们说科学进步了啊，这个人呢现在开始迷信科学了，所以呢对这个因果轮回啊就开始不相信了啊。 那么或许说这个科学啊，它是就坚持真理嘛，啊，而轮回呢，它是一个宗教里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用科学啊来批评这个宗教，啊，说宗教这个轮回呀，啊，是反科学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大概科学跟宗教啊，这个几百年前就有恩怨了。你看，像十七世纪的啊，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啊，伽利略啊，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呢当时提出这个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啊，因为当时宗教徒啊啊，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们都认为地球就是啊整个宇宙的中心啊，是神创造的啊。结果呢，伽利略他提出这样一套理论呢，就被当时的宗教徒啊啊迫害啊，这个把他的这个科学发现呢，啊，视为是异端学说，所以呢把伽利略终身监禁啊。当时呢这个伤害的这些科学家也不少啊，像布鲁诺啊被活活的烧死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宗教跟科学这一段恩怨呢，是吧？那么导致现在呢，怎么回事呢？人们呢信科学啊，就拿科学来反宗教啊。你看过去啊，人们是用宗教反科学，现在呢用科学反宗教，这叫一报还一报啊，这就是因果报应嘛，是吧？不过呢，说到真理呀，其实呢，真理是可以经过科学的千锤百炼的。那么在近几十年来啊，这个西方科学的进步啊，所以呢在很多科学的领域中啊得到大的发展啊，尤其是精神医学啊、死亡医学和生理学、心理学这方面的大发展。所以呢，这些学者们呢，已经能够啊证实，这个人呢确实是有轮回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开始啊，来好好的来啊讨论一下啊这些啊介绍一下这些科学的成果。那么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案例啊。那么请帮我翻页。那么这个案例呢，是出自于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啊，这个精神医学的教授，他叫做 Ian Stevenson 啊，史蒂芬森教授。那么这位教授他主要研究的这些轮回的这些对象啊，是2到7岁之间的儿童。那么这些儿童呢，他都有能够记忆啊前生的事情。这些研究对象呢，它遍布啊世界各地啊，包括呢美国啊、加拿大、南美、欧洲，还有西亚和东南亚等等。他用了大概40多年的时间呢，收集了3000多个这个证实有轮回的这些案例。那么案例当中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尽管都很年轻，很年纪很小啊，但是他们呢都能很准确的啊说出啊这个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啊，都非常详尽的能够描述出来，而且说出的都是非常遥远的啊，这个不是近距离的事情。那么我当时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时候呢，也曾经跟这位史蒂芬森教授啊联系过啊。那么他当时呢，这个出了一本啊，出了好几本这个著作啊，其中呢这个比较代表啊代表著作啊，有包括呢20个立案式轮回啊，请帮我翻下页啊，就是这本书啊，20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那么从这本书里呢，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个案例啊，就是他写的这个案例呢是印度的一个女孩子啊，她能够记忆前生转世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例呢请帮我翻下页。他的这女孩这个主人公啊叫做斯瓦拉特，他是1948年3月2日出生啊，家里呢是住在印度的一个叫做盘纳的城市。当他4岁的时候呢，就可以叙述啊自己前生的一些遭遇。那么他说他自己前生呢生活在印度的另外一个城市啊，叫做凯蒂利。那么他的这个家族呢姓帕萨克啊，他在这个家族里面呢是做一个母亲。那么在他那一生生活的这个家族里这个有他先生啊，有孩子啊。那么那个家族呢跟他这一世生活的这个家庭啊，两家是根本不认识的，而且呢相距都很远。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他爸爸呀就带他路过了那个前生的所居住的城市啊。那么他就突然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家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到家里去喝个茶吧。那他爸说，你这傻孩子，我们家离这很远着呢。那么但是从那以后呢，他爸爸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孩子能够经常呢讲他前生的一些遭遇。那么后来呢就这个事情呢让史蒂芬森教授以及他的在印度的一些同事们呢知道了，就开始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那么这个一系列的调查首先呢是根据这个印度的女孩这个引导准确的找到他前生的那个家族。那么原来他这个斯瓦拉特他前生呢是那个家里的母亲叫比亚他那年是1939年去世的留下了先生和两个儿子。那么当这些教授把这个小女孩带到他所说的前生的家族的时候他都能够很准确的说出每一个家族里的人的名字那么其中的教授们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试验就故意呢扰乱他的思维怎么呢，就把他所说的那个前生的儿子叫来完了之后呢就跟他介绍说这个是某某人没有说这是他的儿子就希望呢就说能够误导他的这个思维看看他说的准不准。结果呢这个小女孩见到了他自己前生的儿子之后就抱着他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他的名字叫麦利就是一点都不受这些教授们的思维的扰乱。那么当这个小女孩跟他所说的前生这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个儿子比他年纪还大了但是呢这小女孩呢这个对她表现出一种母亲一样的那种关怀和慈爱那种情不自禁的流露。那么更有趣的事情呢是这个小女孩她说出了她先生她过去那个先生一段隐私。怎么呢，原来呢她的先生有一天呢在她的这个钱箱里面拿走了他的私光钱1200卢布结果没有还给他。那么这件事情他一直都记着，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结果呢后来呢当场来问这个先生他先生最后承认确实呢有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个事情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他先生自己知道后来这个是作为一种证实这个轮回的证据所以你看看这个前世欠了人家的钱那个债主他心里还是记着的所以不可以说欠债不还逃不了了 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啊，这个小女孩她说她这个前生做母亲呢，啊，做比亚的这个母亲呢，她是1939年去世的，啊，但是这一生呢，这个小女孩是1948年出生的，那么中间她隔了九年的时间，那么这九年她上哪里去了呢？原来这个小女孩她自己说出来了，啊，她说她到了这个孟加拉国，啊，一个乡村里又投了一次胎。那么在那一次投胎呢，那个小女孩九岁了就去世了，啊，所以呢，这个时间上正好是接上。那么怎么样证明呢？啊，原来这个小女孩啊，她就很小，她就爱唱一首孟加拉国的乡歌，啊，这个而且呢，就自己边唱啊边翩翩起舞起来。那么他们这个家庭呢？就这小女孩现在这个家庭啊，都不懂孟加拉语的，啊，所以呢，父母呢也不知道她在唱什么、跳什么，就看她好像在自我陶醉那样，啊。那么后来呢，这些教授们呢对她进行调查，那么有其中有一个印度的教授，就他懂得孟加拉语。完了，这个小女孩在表演的时候呢，就赶紧把这个歌词啊就记下来。那个歌词都写到这个史蒂芬森教授的这个论文里，歌词是赞美啊这个大自然的，啊，是一些农民啊丰收时候的一种喜悦的心情，啊是很美，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教授们呢就根据这个小女孩她所说的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些这个去向啊，就找到了啊她所说的前世的这个村庄。结果一核实呢，果然那个村庄里的人呢，啊，非常喜欢呢唱这种啊乡歌啊，而且还能跳这种舞，啊，都非常流行的。那么这个啊印度的小女孩斯瓦拉特啊，她这个头脑是很正常啊，她并不是在啊做白日梦说胡话啊。那么她呢是19岁啊，就获得印度的一个大学的工程学士学位。啊，21岁呢获得工程硕士学位，啊，23岁呢就开始在印度的一所高等院校任教，那么他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跟史蒂芬森教授的联络，啊，所以呢，啊，他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啊，所以这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活生生的例子，啊，现在这个人还在，啊，他是有力的证实了生命轮回啊是确实存在。那么现代人呢都崇尚啊这个科学啊，所以呢这个史蒂芬森教授啊，他呢用科学的角度啊科学的态度来对这些啊轮回进行研究啊，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宗教徒啊，我跟他联络的时候他说他不希望以这些宗教的身份呢，啊，或者是跟宗教的这个联络在一起啊，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研究的真实性，啊，那请帮我翻下一页，啊。那么现代人呢都崇尚这种科学精神，啊，那么我们看到科学精神呢有两点，啊，一点呢叫做实证求真，啊，就是实事求是。啊，这个做的试验啊这个案例啊那都是真实的啊，没有半点虚假啊。第二点呢是可重复性，就是做科学的实验啊一定是可以重复的啊，就是说甲做啊也行啊，乙做也行啊，张三做啊，李四做，王麻子做，都是一样的结果啊，这种才叫科学的实验。那么史蒂芬森教授呢，他就是本着这两点的科学精神呢，啊，对40多年来对这个3000多个科研的案例啊都是这样一丝不苟的啊严肃认真的啊进行调查研究。那么所以他所证实的这个轮回的这些事实啊得到了科学界啊学术界很高的赞誉。 那么比如说美国一个著名的医学杂志啊，请翻下一页。那这个原话是啊，对他的一个高度评价啊，这个英文呢原文都摘录下来了啊，这个中文是：如果史蒂芬森教授啊不是在制造一个巨大的错误，则他必是20世纪的伽利略。那伽利略我们刚才介绍，那是科学家的这个鼻祖了啊，为科学献身。那么史蒂芬森教授啊他也被誉为啊20世纪的啊伽利略啊。因为什么？伽利略当时他的科学发现啊，尽管现在看来都是很平常的啊，但是在当时确实是对那个宗教啊观念呢、啊、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而且史蒂芬森教授他这个所发现的所证实的这个轮回的事实啊，那么同样也是对现代的传统科学的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啊，未来的科学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一定啊就会越来越证实啊这些科学家的发现。那么这个是我的一段前言吧，啊，那么现在我想给大家呢，这个慢慢来介绍，这个西方啊这些科学界对于轮回啊这个研究啊其实已经很深入了，很广泛。那么墨学在这里呢，啊不揣浅陋啊就给这些研究啊成果啊分分类，啊我就分了5大类。作为5个科研的领域啊来给大家报告。好，请翻下一页。那么这5个科学的领域呢啊这是墨学分的哈，不一定准确啊，但是大致呢可能就是基本是这样。第一个呢是证实啊灵魂存在的这些研究。那么第二个这个科学领域呢啊是对能记忆前生者的立案调查研究啊。那么第3个领域呢是用催眠的方法，就现在的这些医生啊学者啊他们用催眠的方法啊来这个帮助这些啊这些患者啊来记忆前生的这些研究。第4个呢是对不同维次空间生命的这些研究啊。那么第5个是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5大类呢都是呢不同的角度来证实啊人的生命轮回的啊。那么我这几天呢这3天呢我都会给大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呢抽取比较精彩的这些案例啊给大家报告啊。那么在谈完这个5大领域的研究以后呢，我们还要谈谈就讨论一下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人呢、啊、这个既然真有轮回是吧，那么这些案例啊都会看到这个轮回啊也是可以说啊是这个苦痛多多。那么我们要探讨一下轮回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探讨一下有没有超越轮回的方法啊，这些是更深层次的这些问题。那么首先呢我在这里呢要给大家预先道个歉，因为呢我从大陆过来这个准备的这个投影的片呢可能有一些夹杂的一些简体字哈，大家好像如果是看到的话不要见怪哈，我是尽量把它转成繁体了。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探讨这个西方科学的研究的第一个领域啊，就是证实有灵魂存在的科学研究啊，请翻下一页。那么其实一个首要的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承认啊人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你说什么东西在转世是吧。所以呢我们先来讨论啊这第一个科学的领域啊，就是证实有灵魂的存在。其实啊这古今中外呢我们一般说见过魂的啊， 幽魂的也好啊，灵魂的也好啊，见过这些魂的人呢也不少啊，说不定在座也会见过啊。但是呢，因为这缺乏我们所说的科学的硬证据啊，所以呢啊，这个还很难呢为人所接受。但是呢，这几十年来啊，这个西方的前沿的科学确实给我们这个证实灵魂存在提供了很多科学的硬证据啊。那么对于西方这个对于这个啊证实灵魂存在的研究啊，一个主流呢是啊一个所谓的濒死体验研究啊，濒临死亡啊，就是人要接近死亡的时候他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啊，这种体验的研究啊，英文叫 near death experience study。 这种濒死体验呢讲的是快要接近死亡的人啊，他们呢这个灵魂呢会出离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在手术台上啊被抢救的时候啊，这个人呢这个灵魂就出体了。出体以后呢他会见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情景，完了之后他被抢救过来之后啊，他又苏醒了，那么他就把刚才灵魂出体以后的那些啊见到的啊所见所闻呢 啊讲出来。那么这种叫做濒死体验。那么根据美国著名的统计公司叫做盖洛普公司啊，他的调查估计呢，这种灵魂出体的这种啊就濒死体验呢、啊、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他在说在美国呢至少有1300万啊至今呢仍然健在的成年人呢、啊、有过濒死体验。那么如果算上儿童啊，这个数字就更可观了。那么在美国一位著名学者啊，是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康奈迪克大学的，叫做 Kenneth Ring 肯奈斯瑞恩博士啊，就是这位啊，他呢有一个研究小组啊，专门从事这个濒死体验的啊。他的这个研究报告表明呢，大概有35%的人啊都有这种濒死体验。那么这个濒死体验的现象啊，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这种不同领域的一些科学家啊他们的研究啊。那么除了刚才这介绍的这位啊瑞恩博士以外呢啊，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啊，请翻下页啊，包括呢美国这个华盛顿大学儿科教授啊迈尔文莫尔斯博士啊，就这位啊，美国内华达大学啊 ，Raymond Moody 博士啊，这位啊，美国著名的死亡问题专家啊，然后心理医生啊，伊丽莎白·居伯勒·罗斯博士啊 ，Ross 啊，还有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啊，查尔斯·塔特博士等等啊，请翻下页。那么有关这个濒死体验研究的论文呢、啊，也都这个不断的发表在著名的医学杂志上面啊，比如说很著名的一个叫《柳叶刀》的杂志 The Lancet 啊，以及专门有一个专门的杂志叫做《濒死体验研究》啊，《The 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那么在1978年呢，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倡议下呢，啊，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啊正式成立了啊。那么可以说呢，这个研究的领域啊是方兴未艾。那么实际上濒死体验的这个研究啊开始的很早啊，早在1959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精神研究会专家啊卡里斯奥西斯啊，请翻下页。那么他呢啊 Dr. Osis 啊，他就通过呢研究了啊几百份的这个调查这些死亡病人的这些案例啊啊，他呢做了一个总结，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啊，是叫做死亡时刻啊 ,at the hour of death。那么 他研究了这几百个案例啊，这个病例啊，总结出这个普通啊比较普遍的这些濒死体验啊他们的特征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他说到是说多数的病人呢在临终前呢都有一种就糊涂啊健忘的这种现象，但是呢仍然有少数人呢啊他们的这个思想啊一直保持到最后都是清醒的。那么这些清醒的人当中呢啊他们说见到了来世啊并能在临终前呢报告他们的经历，比如他们见到了已故的亲属和朋友的幽灵，见到了宗教和神话中的人物，或者说见到了灵光啊，或者美丽的非城市环境啊。那么这些体验呢很有影响力啊，带给他们祥和宁静安逸和宗教情感啊。那么在1972年到1974年当中呢，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啊 Raymond Moody 博士啊也进行了这个研究啊，类似的研究，请翻下页。那么他对150例这个濒死体验的这个病人呢进行了研究啊，那么他也发表了一个著作啊，叫做《生命之后的生命》啊，《The Life After Life》，这是相当有名的一本书。那么他这本这个研究呢，也证实了前面所说的奥西斯的那个研究啊。那么他所归纳的这些濒死体验呢，这一般的要素啊，他是这样子描述的啊，请翻下页。好，他说呢，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当他的肉体达到极痛苦的时候呢，他就会听到医生呢啊宣布了。他躺在手术台上听到医生宣布说啊，这个人已经死亡了啊。那然后之后他就会听到一些噪音呢 啊听到一些响铃声和嗡嗡声啊，然后他就感觉到自己啊很快的啊通过一条黑色的隧道啊，完了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肉体了啊。那么他就在远处呢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这个手术台上，那么他就开始呢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慢慢呢就能够适应啊这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么他发现自己呢除了就刚才离开的那个肉体以外呢，自己还有一种形体，那么但是这种形体呢已经不是那个肉体的形式了啊，是一种啊灵光的形式。完了之后他就发现呢啊会看到很多的景象，那么比如说看到一些过去了的那些亲友啊，他们的那些幽灵啊，那么有的呢他会见到一些神灵啊，这个非常亲切非常热情的，比如说在基督教里面他们会见到耶稣啊，那我们知道念佛往生的人是见到阿弥陀佛是吧。那么呢他说这些生命是一种闪光的生命啊，这些神灵，因为他调查的都是啊这个西方的人嘛，所以当然都是信基督教的多了啊。他说这个闪光的生命呢，这种神灵啊，他说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跟他进行沟通啊，就不用语言啊进行沟通，那么就让他自己啊去评价自己的一生啊，然后呢这个神灵呢就会用啊很快的像放电影一样一种方式啊，在他面前呢把他这一生当中主要的这些事情呢都一一啊放映出来给他看啊。那么完了之后呢，这些人呢通常是啊这个尘缘未了啊，所以他又回到这个又苏醒过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呀 啊这个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啊，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往往在临终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离开自己肉体的时候 啊，这些神灵啊，都会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善恶的这些啊事情啊，给我们展现出来。啊，所以这个道家所讲的，啊，我们自己所做的善恶业啊，都有神灵的监察。啊，头顶三尺有神灵，啊，这个确实说的没有错。那么，这些人呢，他回来以后呢，啊，他在回来之前呢，他会觉得好像要超越一个什么样的界限。那么这种界限呢，啊，是隔开今生与来世的界限，啊，但是呢，这些人都没有超过去啊，他又回来了。所以又回到尘世当中。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说都不想返回人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太苦了啊，又回到手术台上啊。所以呢，他们呢都比较啊喜欢流连于那种生活啊，那种灵界的生活啊。但是呢，因为啊这种力量啊，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所以让他不得不又回到这个肉体上来。那么这种呢，就是这个穆迪博士啊，他所调查的150个这种病例呀 啊的一般性的这个濒死体验啊。那么当然呢，这些濒死体验呢，不都是那种啊很美妙啊哈、啊，见到那么灵光啊这种好的感觉啊，也有呢很恐怖的感觉啊，这些濒死体验。那么就像这本书上讲的啊，这本书是《天堂印象：100个死后生还者的口述故事》啊。这本书呢，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啊，这100个案例当中，其中有一个例子呢，是讲的一个德国的警察局长啊。那么这个德国警察局长叫做斯塔因海德勒，那么他就有过一次很可怕的濒死体验。这个警察局长呢，他是这个对人呢很冷漠、很残酷，啊，没有爱心，啊，很粗暴啊，可能对犯人也很粗暴啊。那么在一次这个濒死体验当中呢，结果他就发现了有很多那种啊很可怕的幽灵啊围绕着他，啊，这个张牙舞爪的。其中有一个幽灵呢，还张着血盆大口啊，要上来咬他。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一次啊濒死体验。啊，所以这些医学的发现呢，其实跟这佛教所讲的这些濒死体验呢，啊，都有很类似的情况，啊。在啊，3000年前嘛，这个佛教啊，佛给我们讲述的这些濒死体验呢，啊，其实都已经详细的描述了。啊，请翻下一页。啊，像我们熟读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有这么一段濒死体验的描述啊。他讲到说，阎浮提就是我们的地球上。这个行善之人啊，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哪怕你是平时心还是挺善良的啊，但是呢，也难免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会有这些恶道的鬼神。啊，他变作你的家亲眷属啊，来啊迷惑你，啊来勾引你，啊到恶道去，啊到这个恶鬼畜生啊地狱这里面受苦，啊就是跟这个刚才讲的海德勒的这个德国警察啊有很相像，这个请翻下一页啊，这个美国著名的死亡问题专家心理医生啊 Dr. Ross。啊，这是这位啊，女博士啊，她呢两部代表作，一个《On Life After Death》，啊，关于死后的生命，啊，以及呢这个《On Death and Dying》，啊，关于死亡和临终，啊，这些著作，啊，因为她这一生当中啊，这个从事了2万多个这个病例的研究，啊，证实啊死亡这个 之前呢、啊、有这种啊濒死体验呐、啊，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濒死体验，啊他们呢很多人亲口啊这个灵魂出体以后又苏醒过来之后，亲口说出啊自己刚才啊离体灵魂离体以后所见到的那些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著作呢，也被翻译成啊很多国的文字啊，在世界上啊都很畅销。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证实用科学实验呢、啊、来证实灵魂确实存在的啊，第一个人呢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医生啊，请翻下页。这个英国的医生叫做山姆啊帕尼亚，那么他呢这个是这样设计一个实验的，他对一些病人呢、啊、这个病人呢啊都快死的那些病人啊，就在那个手术台的上方天花板上啊，他就吊一块一个木板，这木板上呢放了一些小物体，这些小物体呢只有这个医生本人知道啊，那个病人是不知道的。完了之后呢，这些病人呢，他对大概100多个这个病人进行这种啊试验。完了之后，就有不少的这些病人呢，他被这个在手术台上啊被救活过来以后，啊，他能够很准确的说出自己刚才灵魂出体以后飘到上面啊，看到这个木板上什么物体，啊，都能说出来。啊，所以这是第一次，世界上第一次呢证实这个人有灵魂存在的啊一位医生，啊，现在他这个好像是在美国德州大学啊任教。那么虽然他的这个实验很简单啊，这灵魂出体以后看到个东西再回来告诉你啊，但是呢他却是真的以试验啊科学的试验来证实啊，人呢、啊、的灵魂存在是客观的啊，是一种客观存在。嗯。那么实际上呢，这种灵魂出体的现象啊，不仅就是说那种快要死的人，啊，活生生的人呢，也许他都有可能会有灵魂出体的现象。啊。那么有不少人呢，他在健康的这种状态下啊，就能够啊有灵魂出体啊这种本事啊。那么在美国呢，加州大学啊，请翻下页。加州大学的这位教授啊 ，Charlie Stott 博士，他也是用科学的实验呢、啊，对健康的人啊这个灵魂出体呀 啊进行科学的证实。那么他的实验是这样子的，他用一个计算机。啊，打印出就随机的打印出5位的数字，啊，这是随机的这个产生的数字。然后把这个纸这个写的5位数的纸条啊，就放在一个很高的架子上。那么就对这些来做实验的啊，自己自称啊能够灵魂出体的这些人，啊，就开始实验。那么比如说有一位妇女啊，她来这个自愿从事这个实验，完了这个妇女呢她说她可以灵魂出体，好了，那么就让她躺下来，那你就灵魂出体吧啊。然后呢这个医生就给她指示说，你灵魂出体以后啊，你呢飘到上面把这个纸条上的数字的记下来，然后呢回来告诉我们。然后呢这个灵魂出体以后啊，他果然回来以后，这个妇女啊很准确的把这个纸条上的数字啊就说出来了。啊，那我们如果学过数学概率的，我们知道啊，如果用电脑随机产生的5位数啊啊能够猜中它的这个概率是10万分之1啊是有10万次里面你才可能有一次啊能猜中啊，但是这个妇女呢能够好几次的都每次都猜中。啊，他就不是猜的，啊，他确实是看到的，所以这也是呢，这个教授啊，他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证实啊，人有这个灵魂，而且呢，这个灵魂呢，他还能够看啊， 还能够记忆啊，因为他要看到这个纸条啊，心里还要把它记下来，才能够啊，这个回来以后才能告诉这个教授嘛，啊，因此这个这种这个灵魂呢、啊，它有一种能量啊。那么有时候这些能量啊，这个灵魂呢、啊，能够做功啊，我们物理上说是做功啊，啊，那么有时候是很显著的做功。那么我给大家先讲两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两个案例呢是记载在这个，请翻下一页啊，记载在这个啊，这个一个英国人写的啊 ，Stuart 啊 ，Horold 1992年发表的《内在自我的秘密》这本书上。那么这个这里面我给大家报告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魂救遇难船。那么这是一个很早期的案例啊，但是它很经典啊，所以呢一直都在科学界里面呢作为啊一个研究的一个案例。它最初发表在1860年啊，这是100多年前的案例啊，发表在1860年的罗伯特·欧文的啊《走在临界的边缘上》这本书上。这个案例呢，它是介绍的是在1828年的一天，啊，有一艘商船，就来往于英格兰，啊，英国英格兰，以及加拿大这之间的这个商船，啊，运商品的。那么其中呢，这个船上啊出航海出海了6个礼拜了。那么有一天呢，就在海上啊，这个船上一位大副。啊，这个大副叫布鲁斯，他就来到船长的办公室。那么船长呢，在甲板上啊，正在这个观看天气。那么他就来到船长办公室呢，就发现这个船长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坐着，是素不相识的一个男人。那么当他走进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呢，正在一个这个记事板上面呢写字。那么他走进来的时候呢，那个男人呢就木然不动的表情来看着他，就让他觉得起鸡皮疙瘩啊。完了之后他就觉得心里有点恐惧啊，就赶紧回头啊，就跑到甲板上啊向船长啊报告啊，因为这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啊，而且表情太可怕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船长听了这个事情呢，也觉得奇怪，就赶紧回到办公室里面看怎么回事啊。那么又没有人啊，空空没有人，就看到这个桌面上啊，就这个记事板上写着啊几个字啊，这个几个字是向西北方向行驶。那么船长就觉得有点奇怪，说是不是你在啊这个啊这个骗我啊，来故意搞一些这个闹剧啊。那么这个布鲁斯这个大副啊就说啊，我发誓啊，我刚才就是看到这个人啊，而且这个人就是写这几个字啊，没有错。完了船长呢就让这个大副啊他也写这几个字啊，向西北方向行驶。结果一对呢，笔迹确实完全不一样。那么然后船长呢就叫所有的这些船员呢都来写这几个字啊，完了之后对笔记啊都没有一样的。那么船长就觉得很奇怪了啊，因为出海已经6个礼拜了啊，怎么船上还有这个不相识的男人呢啊，就搜吧，就从船头到船尾搜了一遍，也没有见到什么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船长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好像不寻常。那么当时呢正好是风向啊这个很顺，那么向西北方向行驶啊是绕道而行啊，大概多花几个小时而已。于是呢船长就下令啊，那就向西北方向行驶啊。那么于是呢这船就走了啊，走了3个小时以后呢，就发现啊前面有一座冰山。那么冰山那里呢，这个那里就山的这个脚下就发现有一艘船，原来是一艘遇难的船啊。这个看到这个船呢、啊、都被那些冰给冻结在那里了。 那么船上还有很多人啊，在招手啊，在向我们这个船呢招手来呼救。于是这个船长就马上下令呢，派出这个救生小艇啊去营救，啊就把那个遇难船上的人呢，就一个一个的救上来了，啊。那么其中就救上来有一个人呢，这个大副啊布鲁斯就认得，原来就是刚才啊在船长办公室里见到的那个陌生的男人，啊。于是呢，船长啊就跟他呢把这个男人呢就叫到旁边。就问他了，说啊，首先呢就让他这个男人呢 这个人呢写这几个字啊，向西北方向行驶。结果一对啊，字迹完全一样啊，连那个人呢他也觉得很奇怪，咦，我只写了这一张纸啊，怎么还有一个人跟我写的字一模一样呢？怎么在这记事板上呢？啊，原来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或者是忘记了啊，刚才的。啊，这三个小时之前的那个事情了。那么大家就又来盘问他了，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大概呢三个多小时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船遇难以后啊，大家就急着呼救啊，所以大家都很累啊，所以他就躺在床上呢就睡了一觉。他说睡着以后呢，啊，他就发了个梦，啊，就梦见了自己到了一个。来营救他们的船上，啊，完了他醒了之后呢，他就告诉自己的这个同在这个遇难船上的这些人，这些同事们，而且呢，他把刚才在梦境里的这个所见到那艘啊来营救他们的船呢，啊，这个外表啊啊颜色啊形状啊都讲给大家听，啊，说大家不要担心，等一下救我们来的船呢就很快就到了。那么大家都承认啊，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个人刚三个小时之前做一个梦啊，是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啊啊，所以可见得呢啊，这个陌生的男子在这个遇难的船上啊，他刚才在睡觉的时候那个自己的魂呐 啊出体了啊，而且不仅出体啊，甚至能够找到啊来营救他们的那个船。啊，而且留下了这个字迹啊，向西北方向行驶的字迹。所以你看，这就是科学的硬证据嘛，是吧？把字迹都留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灵魂呢，啊，我们可以见的，它是有能量啊，它能够在这个字记事板上，它能够留下这个字体，啊，这个灵魂呢，它不受我们这个啊。啊，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的限制，啊，我们说三维空间是啊长、宽、高啊，加上时间，那就是四维空间，啊，它不受这个时空的约束，啊，它能够很快的就到达要去的地方，啊，留下字迹哈，啊，然后呢又回来，啊，所以呢，那个这个我们的灵魂呢，啊，是超越，可以说超越时空。那么实际上啊，现代的这些物理学啊也都给我们证实了，这个时空本身是人类的错觉啊，这是啊现代科学之父爱因斯坦的话啊，他说时空是人类的错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相对论呢，啊，证实啊，这个时间和空间啊都是这个物根据物体的相对移动速度来决定的啊，当一个物体在高速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物体的这个时间呢会拉长啊，我们说时间蔓延的现象啊，它的这个长度会缩短啊，这空间缩小的现象啊，这都是啊现代物理学已经证明了的啊，在理论上证明了啊，所以时空本身它是一种可变的东西啊，它不是绝对的啊不变的东西啊，所以爱因斯坦说时空是人类的错觉啊。那佛告诉我们啊，时空它是人类的妄想啊，所以妄和对错啊，想对觉啊，说妄想对错觉，你看正好啊。所以呢，所以这个灵魂呢，啊，离开我们的身体以后啊，它就能够超越啊一些这个时空的限制啊，它能够迅速的移动 啊，漂移。啊，所以孔子他说这是游魂呐，啊，说的很有道理，他能够漂游，啊。那么第二个给大家报告的例子呢，是灵魂买房子，啊，也是很有趣的例子，啊，灵魂还能买房子啊。这是讲的英国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英国的爱尔兰，有这么一名妇女。这个妇女啊，有灵魂出体的习惯。那么他呢，有一次呢，灵魂出体以后啊，在游历当中呢，他就找到一个自己很心爱的房子。那么在之后呢，他又好几次见到这所房子啊，心里都很喜欢啊，从里到外啊，啊，这些家具啊、布局啊，他都很喜欢。但是他自己呢，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在哪里。那么有一次呢，他和他先生就从这个爱尔兰，英国的爱尔兰啊，搬到伦敦。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嘛，在伦敦嘛，那么首先当然要找房子了啊。结果呢，就看广告啊，就根据广告呢，就找到一所啊很便宜的房子啊。那么结果这个中介带他去看房子呢，他们一看，这个妇女啊，就认得这个房子就是她经常在灵魂出体的时候看到的房子，啊，这个从里到外啊，这些布局啊、装饰啊、啊这个颜色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啊卖得很便宜，啊，出奇的便宜。这一问之下，原来这个房子里面闹鬼，啊，那么完了之后呢？啊，他们就决定买了，因为这是他们心中啊一直所盼望找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嘛，就决定买了。那么就约房主见面，啊，结果一见面呢，房主见到这个妇女啊，就惊叫起来，他说：“哦，原来你就是那个鬼。”啊，原来这个房主啊，在他的房子里已经见了这个妇女好几次了啊。但是见到他的魂啊，所以他以为是房子里闹鬼啊，所以赶快要把这房子脱手啊啊！所以呢，你看看这个爱尔兰呐，啊，英国的爱尔兰跟伦敦相距至少是400多公里啊，这个灵魂它居然能够超越4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呀 啊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往。所以可见的呢，这个灵魂没有受我们这个啊，在肉体所在的这个时空的约束，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啊，不正像灵魂的房子一样吗？啊，你去投胎不是正像找房子吗？一找到了，你就执着了它，啊，把它当做自己的。完了之后呢，啊，就受到这个肉体啊这个房子的约束。啊，不仅如此，啊，还会为了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啊，啊，造了很多业，啊，这个杀生啊，啊，这个偷盗邪淫等等，啊，贪嗔痴慢啊，都是因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啊，所以你看，灵魂本来应该是作为我们肉体的主宰，但是呢，现在却成为我们肉体的奴隶了。做出很多亏心的事啊，这个亏欠了我们的灵魂啊，所以这是太可惜了。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古老的圣人老子啊曾经说过啊，请翻下眼，他说：“吾之大患呢，唯吾有身呢。”啊，就是我最大的忧患啊。老子很叹息啊，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啊，有了这个身体呀，搞得我很不自在啊。那么现在这个科学不仅呢，已经能够证实了人有灵魂的存在，而且有一批这个物理学家他更了不起啊，他现在用现代的物理学啊，特别是量子力学啊，来论证啊灵魂存在啊，在理论上是有这个客观存在性，啊， 那么其中很著名的一位啊，请翻下一页。这位叫做 Dr. Amit Goswami 啊，这是印度籍的美国教授啊，他是世界著名的思维科学研究院啊资深的研究员，他是个物理学家，他用什么呢？他用量子力学啊来论证这个人呢是有这个灵魂的啊，所以这是在理论上啊，不仅是在事实上我们证实了，而且在理论上也能解释得通啊，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灵魂的物理学》（The Physics of the Soul） 啊，这是相当著名的啊。那么像他这些科学家啊、物理学家也很多啊。那么曾经有一位还来过我们昆士兰大学啊进行啊这个演讲，也是美国的啊一位教授啊，他也是用龙这个物理学啊来论证啊这个灵魂存在。那么这就是啊，我简单啊向大家报告的这个我们现代的科学啊，对于这个灵魂存在研究的啊这个第一个啊这种领域啊，证实啊人确实有灵魂，这个灵魂有能量啊，它能看能听啊，还能记住东西啊，还能买房子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领域。那么人有灵魂呐、啊，那么这个灵魂当然他离开身体以后，他还要去有去向的，啊，这就是轮回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探讨呢，这个第二个科学研究的领域，啊，请翻下一页，啊，这是对呀、啊，能记忆起前生的人，这个立案调查研究，好，请翻下一页，啊，请翻页。那么这个研究呢，是以刚才所讲的维吉尼亚大学的史蒂芬森教授为代表的啊一批这些科学家。那么他们所用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呢，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啊，就所谓的从发现对象啊，找到能够记忆前生的人啊，到获取资料啊，然后开始收罗这些信息了。啊，立案质疑，啊，到当面取证，啊，到追踪观察，啊，最后写出报道，啊，这种逻辑思维啊。那么这种研究的方法呢，它特点是啊，很客观，啊，很这个证据啊，很确凿、可信，啊，所以很有说服力。但是呢，它的这个麻烦呢，就是花的时间呢，花的人力物力啊，就是太多了啊。比如说一个案例的这个立案调查啊，到最后啊确证啊，都要花上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功夫啊，所以做起研究来也很不容易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报告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啊，这是在这轮回学的研究里面呢一个经典的例子啊，请翻下一页。啊，这是讲的也是印度的一个啊女孩子，她是萨纳提·迪福伊啊，她是1930年代的这个例子。她的不寻常之处呢，她是由啊印度的国父啊圣雄甘地所任命的啊知名委员会的啊这些委员们呢、啊、来调查核实的。那么这个例子呢是啊由这个印度的学者拉瓦特博士报道的。那么拉瓦特博士呢，也是像史蒂芬森那样啊，也是一生啊进行轮回研究的啊这个学者。那么后来这个案例呢啊，在这个一个研究机构里面啊，叫做 ARE 研究机构啊，他1997年3月啊这个期刊上发表啊，他这个杂志是《心灵历险》杂志。这个案例呢是讲到是在30年代里头啊，就有这个一位女孩呢啊，就叫做这个啊萨纳提。那么她是在印度的一个德里这个城市出生的啊，她在出生以后呢就能够记忆起自己的前生。 他自己说啊，自己前生呢是在印度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马图奇阿市啊，他自己是做一个太太，他的先生呢叫做克达尔啊，是当地的一个小布匹店的一个店主。那么这个做太太的呢当时叫拉吉啊，是他前世的名字。这个拉吉他是1925年呢，那年他怀孕了，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是啊这个难产，所以啊在医院里啊做剖腹产手术，就剖腹产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自己呢在9天以后啊就过世了。那么他过世以后，在啊1年10个月以后，就在1926年12月11号，在德里这个地方啊，啊又出生了。那么出生以后呢，啊就是这个主人公啊，这个案例的主人公萨纳提，他就啊很快的就能够啊，当他会说话的时候，就能够谈啊讲述啊自己前生的这些事情。啊，说到自己前生有个先生啊，生了一个儿子啊，自己在剖腹产手术里面死去，啊。那么当时他的父母呢，都认为这个女儿是不是在说胡话啊？但是呢，有一次呢，他们家里来了一个医生的朋友，啊，学医的。当这个医生听到这个小女孩啊，在她才6岁的时候，就讲述啊。这个一个剖腹产手术的经过，啊，这是把那个整个剖腹产手术啊描述的非常的细致。这医生啊大吃一惊，因为什么？他自己学的可能还没有小孩子知道这么多，啊，就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居然能够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剖腹产手术啊那么熟悉，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父母就觉得，嗯，这个事情啊，不是说小女孩在说胡话，啊，一定是有她的真实性的。那么就根据这个小女孩，啊，他们这个这个所说的她前生的，她的那个家里，那个小女孩把她地址说出来，就给他们前世那个家寄了一封信，啊，就约她的前生的那个先生啊来见面，啊，那么后来呢？这些事情呢教授们都知道了啊，他们也来这里做进行调查啊。那么这里所说的都是呢教授们他们的调查的这种记录啊。那么当这个信寄出去以后啊，寄到他前生的那个家里的时候呢，那么他两家不认识的嘛，那么当他的先生克达尔啊收到信以后呢，就看到信里面所讲的东西啊确实都是真的啊，说到这前世的家里的情况，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就很可能啊是有真实性。于是呢他的前生的这个丈夫啊就答应要来见见这个小女孩。那么他先生就带着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太太啊就是啊第二任的妻子，还有这个小儿子，这个儿子呢已经就是剖腹产的时候出生的这个儿子啊，就带来了一起见这个小萨纳提。那么当时呢，这些学者们呢就开始进行试验啊。那么当时呢来的人呢，就是从他前生这个家族来的人很多啊，包括他的先生，还有他先生的哥哥。那么这些教授就指着他的先生的哥哥啊，就故意要为了扰乱他，就说介绍。啊，这是你所说的这前生的这个克达尔啊，就你先生啊，啊，结果呢，那小女孩就说不是，啊，他不是我先生，啊，那先生应该是他，啊，指的那个，啊，真的是他先生那个人，他说，然后告诉他的父母，他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啊，我说我先生，啊，这个鼻子上长一块痣。啊，这个啊看东西还要戴眼镜啊，皮肤长得很白啊，就是他嘛，啊。所以他已经啊一点都不受这个啊这个思维的扰乱。那么当这家啊两家见面嘛，那么这个小萨纳提的母亲呢啊，那么就为了招待客人啊，就请这客人们中午吃饭呢 然后呢，小女孩就如数家珍的把她前生这个先生爱吃的东西都说出来，啊，说她先生喜欢吃土豆煎饼，啊，喜欢吃南瓜汁，啊，那么当她这个前世的先生克达尔啊，听到这小女孩这么一说的话，心里就大吃了一惊，哇，这个小女孩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那么以后呢，这个先生跟她这小女孩啊单独相处的啊一段时间，那么之后这先生他的先生就确实啊跟教授们讲说，确实他深信不疑了啊，这个小女孩就是他前生的太太啊，因为他们俩之间啊就谈了很多啊他们之间的以前的婚姻的生活啊等等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不可能啊外人能够知道的。那么当这个小沙那提见到他自己前世的啊自己剖腹产所生的这个儿子啊，这个眼睛啊泪水啊就夺眶而出啊，这是母亲的深情啊，看到儿子，其实他儿子比他还大啊，完了之后呢，他就赶紧买跑到房间里把自己所有的玩具啊，小孩小女孩嘛，都拿出来供养他的儿子啊。那么别人就问他了，说你在死的时候，那就上一世啊，你死的时候啊，刚出生的这个小孩是个婴儿啊，你怎么知道啊那就是你的儿子呢啊？那么小沙那提啊他就回答说啊，他说这个儿子呢是他心灵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身体虽然有不一样啊，但是心灵上是没有隔碍的啊，所以你看这小女孩能说出这种话啊，所以啊我们知道啊，这个父母跟儿女啊这种亲情的关系啊啊那是天生的啊，这个父子有亲啊啊，我们古人讲了父子有亲的啊那是纯自然纯天性的啊，像这个案例里面的啊，这个小女孩哪怕自己是这个年纪还小过她所说的前生的儿子啊，但是呢她这个母亲表露出来的对儿女的这种爱啊是没有那个隔世的阻碍的啊。所以呢中国的古圣人呢教导大家啊，教导伦常道德啊，讲的是五伦十义啊，讲的父子有亲啊，君臣有义啊，夫妇有别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这个最中心呢就是父子有亲啊，就是父母跟子女啊那种天性的亲情啊，那是自然的，那不是人教的啊。所以呢只有呢循着这种父子有亲这种天性啊来教化大众啊，那才能够啊挽救啊世道人心啊，因为现在孝道没有了，所以呢社会就乱了啊。好，话说回来呢，这个小沙那提呢那么跟他的这个先生相处啊啊这个一段时间呢啊，向他先生描述了很多的这个前生的那些情况啊，所以让他先生呢这个确信不疑了。完了后来呢，因为跟他先生来的还有他第二任的妻子啊啊，所以呢他这个小沙那提呢就指着他先生的第二任妻子说，我们不是以前已经约定好了吗？你不可以再婚呐、啊、完了那先生搞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说世间人所说的那种情爱啊，有一首流行歌叫做啊，我对你的爱啊啊，到天长到地久到海枯到石烂，那其实呢那种都不算数啊这种啊，从这种这个欲望啊这个欲情当中激发出来的这种誓愿啊，那都不可靠啊。 这个唯有呢从清净的这个心中啊所生起来的这种愿呢 啊那才是永恒的啊。所以佛菩萨对于众生的那种愿呢 啊那种真正的爱心呢 啊那才是永恒的啊。好，那么后来这个小刹那提僧所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后来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印度乃至全世界。那么后来呢由这个啊印度的国父啊圣雄甘地啊，那是很有名的啊政治家了啊，他呢组织了一个啊由15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对这个事情进行立案调查。那么这些委员会啊就带着小沙那提啊，在1935年11月24日带着小沙那提呢去找到这个他所说的前世的这个丈夫家啊，等于是个回访啊。完了之后呢，这一路上啊，小沙那提就像向导一样啊，跟他们介绍前面会见到什么，前面这个路是怎么样走啊，好像很熟悉。其实他这一辈子他没有来过啊，都是凭着上一辈子的记忆啊。那么当他这一行人呢 啊来到他先生的就前世的先生的家里的时候，那么他一眼就看到了啊自己的公公。啊，所以就认出自己的就是先生的父亲啊，他的公公。那么后来呢，又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啊，就是他们前世的娘家。那两家都隔得不远。当回到自己娘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还在，就是前生这个父母还在，啊，当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了啊。那么小刹那提见到自己啊前世的父母啊。啊，就搂着自己的父母啊放声大哭起来啊。那么在场的所有的这些专家啊，这些啊委员会的委员啊，都心里都很感动啊。所以你看这个这前生啊是白发送黑发啊，所以这个人呢一口气不来啊就变成来世啊。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他有一天呢跟弟子们呢在讨论，这个佛就问弟子们说啊，你们大家都说说看，这个人命有多长。完了一个弟子说啊，人命啊是在昼夜之间。这佛听了摇摇头啊，不对。另外一个弟子说，人命啊在饭食之间啊，就一顿饭的功夫啊。你看我们说七十不留饭啊，八十不留锁啊，就是怕你吃了一半你啃住了就是过不来了，所以饭食之间。可是佛听了还是摇头。那么最后呢有一个弟子说，人命啊在呼吸之间啊，这是佛才点头啊。所以啊一口气不来啊，那就是来世了啊。所以我们在座啊那都是静中修行的大德啊，那个人命光阴呢、啊、很宝贵啊，也很短暂啊。所以呢要抓紧这个啊短暂的光阴呢 啊用功啊静德修业啊，否则啊一口气不来啊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那我自己有个同学啊叫梁栋刚啊，是我同班的同学啊，是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结果啊这去年我给这个同学们打电话慰问的时候呢，就听说他已经是鼻咽癌去世了啊，跟我一样大的年纪啊，去年是32岁啊。所以啊这个人命无常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沙那提的这个例子啊传遍了全世界啊。那么有数百位的这些专家人士啊来对这个进行调查啊，他们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啊，确实啊承认啊这个案例啊确实是轮回啊，有真的有生命轮回。包括史蒂芬森教授啊，刚才所说的，他本人啊也对这个案例进行调查，啊，他 他写的这个论文就这样评论，啊，他的原话是这样，他说我也会见过他父亲，啊，就是沙纳提的父亲，啊，还有有关的证人，啊，包括他所称的前世的丈夫，啊，克达尔，啊，我的研究显示呢，关于前世的陈述啊，啊，就关于前世的描述啊，他至少有24次被证明属实。啊，就是史蒂芬森本人进行24次的试验啊，这个调查确实属这个证明他这个是属实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要太多啰嗦啊，我们再多讲几个案例啊。那么在史蒂芬森教授的这些案例当中啊，啊，他有一本书叫做啊刚才所说的《20个案例是轮回》。啊，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借尸还魂的这种例子，啊，那么这个案例呢，啊，请翻下页，啊，也是印度的啊一个例子，啊，它是1954年春天的时候呢，在印度啊，有一个小孩啊，叫做。啊，贾斯伯，他在3岁的时候呢就死过去了。结果死过去以后呢，大家就啊觉得很父母也很伤心呐，啊，就准备给他埋葬。那么当时天色已晚了，所以呢就想着干脆这样吧，这个棺材先留在这里啊，第二天早上再去埋葬吧。结果呢到了半夜的时候呢，这个棺材里就开始动静起来了。啊，原来这个小孩他就慢慢就苏醒起来，啊，那么他父亲觉得很高兴啊，啊，完了这个小孩就开始说话，啊，他说的话呢，就完全就跟他原来的那个生活的情况啊，啊，完全不一样。原来他自己说，这3岁的小孩说他是22岁，啊，他呢叫是这个维西迪克乡。啊，维斯迪村里头的，啊，一个叫香克的男子，啊，他呢是一个婆罗门，啊，就是在印度啊，我们知道他这个种族很，这个阶层很分很多等级，那婆罗门是属于贵族，那么在贵族的那些人呢，他们是不吃那种就是低层次的啊那些家的人的东西的，那么这个。贾斯伯他们家呢是一个平民的家族，啊，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小孩苏醒过来之后，他就不吃他家里的东西，啊，他说我是婆罗门啊，所以呢不能吃这个平民的东西。那么幸好呢，他这个他家邻居啊是一位婆罗门，啊，所以那里那个婆罗门的妇女啊就给他煮饭，他才肯吃，要不然也会活活饿死啊。那么完了之后呢，这些教授啊，这史蒂芬森教授啊，就给他啊，就给他就是进行调查，啊，那么就听他说他前世描述的情况，然后找到他所说的前世的家里核对啊，核实啊，都证实确实他所说的没有错，啊，所以他这个是等于借尸还魂啊，他实际上呢，这个贾斯伯啊。他这个3岁的儿子啊，确实是死了，他的灵魂确实是走了，啊，那么来的这个身体上的人呢，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呀，就像衣服一样嘛，啊，这个等于说你把这衣服脱下来要给他穿，啊，就这个意思，啊，啊，你要认为那是我的话，你指着他，那你是白受罪。实际上啊，它是你属于你所有的，啊，是暂时拥有的，啊，还不是永久拥有的，啊，所以你要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呢，你就不要太执着，啊，那很多问题呢就能够化解，啊。那么根据这个调查呢，他这个小孩啊，苏醒以后啊，他说自己是22岁的一个婆罗门的青年。他说他自己呢是在有一次啊参加一个亲人的婚礼的时候， 结果呢，有一个他的亲戚啊，这个亲戚呢，他把他的名字都说出来了啊。这个亲戚呢，欠了他的钱啊，所以呢，就在那个婚礼上啊，给他下了毒药，想要把他害死。结果呢，他喝了那个有毒的那个吃了有毒的糖果，完了之后呢，在回来的路上啊，他就在马车上，这马车上摔下来了，就摔死了。那么他是当他提到啊这个前世啊，就是他这个上一世啊，这个毒死他的那个人的，那是咬牙切齿啊，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结果呢，教授们呢就找到这个他前生，其实也不是前生了，就是啊他的这个啊来到这里这个肉体上投胎的那啊之前的那个家庭里啊，找到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事情啊，那个人是在一次参加婚礼以后，啊，从马车上摔下来而死的，啊，所以那很多外人的不知情啊，以为他就是因一次车祸而死，啊，实际上啊，原来他真的，啊，是这个被谋杀的，啊，所以这个那个前世杀他这个人呢，啊，是。像太上感应篇上所讲的啊，借他获财呀、啊、愿他生死啊，啊，所以这个心很毒，但是呢他以为呢这样就可以逃跑跑得掉啊，其实那是啊错误的啊，欠了人家的钱啊，杀了人家的命，那个他还是能够记起啊，那想到这个事情他都是咬牙切齿，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冤家见面呢那一定是分外眼红啊，所以一有机会啊他肯定要报复啊，所以怎么能够做亏心事呢啊，做了亏心事啊啊这个因果是逃不了啊，到时候他还是会找上门来啊。那么其实关于这种借尸还魂的例子啊，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其实记载了很多啊，你比如说《聊斋志异》啊，大家别以为《聊斋志异》只是一个神话小说啊，其实它里面讲的故事啊，那都是啊真实的啊。还有，甚至《黄帝内经》里头啊，这是这个上古时代的医学著作啊，它上面也记载着有借尸还魂的例子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跟大家细细报告啊，我们还是谈西方的。现代的科学的案例啊，那么下来呢，给大家报告的另外一个案例呢，啊，也是很精彩，啊，也是史蒂芬森教授的啊案例之一，啊，请翻下页，啊，这是讲到啊泰国的一个例子，叫超空和尚。那么在泰国呢，这位超空和尚啊。是一位啊很受人敬重的一位法师，他呢是在1908年，很就比较早了啊，1908年10月12日啊，这个出生在泰国苏林省。那么在他刚刚出生以后，他的舅舅叫奈楞啊，这是泰国名字了哈，就因病去世了啊。大家注意到是。他是在出生以后他的舅舅才去世，那么后来呢啊，原来这个舅舅去世以后啊，投胎结果还是投到这个人啊，变成超空和尚啊。那么这个他的舅舅啊，就是都是现世世的舅舅啊，他的舅舅呢生前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每天呢喜欢打坐啊啊坐禅啊，那么而且他生前呢很疼爱自己的妹妹啊，他的妹妹就是超空和尚的母亲啊，叫南仁。那么超空和尚啊，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开始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啊这个记起自己前生的情况啊，然后他说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些亲人啊，因为都还是那家里的嘛啊，但是呢他把自己的妈妈称为是妹妹 把自己的这个外祖母称为是妈妈，那显然呢，如果是以他这个舅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他是对的，但是呢，他这一世当然是不对的，那么这个，但是他们家庭里面呢，这个因为泰国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当一个小孩如果记起前生的话呢，他就会很多的有很多的不幸，所以呢，他们由于这种观念呢，就是强迫这个超公和尚不能说他前世的事情，逼着他忘记这前生的事情。那后来呢，这超公和尚呢，就是他小的时候没有出家了，那么他就只好呢不说了，其实他虽然不说吧，心里还是没有忘，那么后来呢，这个当他出家以后，一位老和尚就说你认不认识呢，能够记起前生的这些人，那这个超公和尚说，我就可以呀，完了就开始呢，就数叙说，详详细细的，他都记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把这些所说的东西都写成文字，后来也经过史蒂芬森教授的鉴定，那么他讲到说，他这个上一世就是他的舅舅叫奈楞，自己详细的描述自己死亡的那个过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呀，就是指这个奈楞前世断断续续的病了几个月，那么正躺在床上，那么当时呢，我的这个妹妹就有了七个月的身孕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这个我们兄妹俩经常会互相梦见对方，而且呢，这个妹妹呢在怀孕以后她就跟以前怀孕不一样，她呢很不像以前那样喜欢吃酸的东西，却呢很喜欢呢打坐，对佛教产生很强烈的信仰，那么后来呢，说在一次这个妹妹她有一次还出家，泰国我们知道有次短期出家的，她还去出家，她还怀着孕还出家，完了之后呢，在这个出家剃发的仪式上面呢，他这个奈楞就是超公和尚前生他说我虽然躺在床上，但是我却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在寺院里参加这个剃发仪式而且他参加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听到呢这些亲戚们呢在议论说，是这个妹妹呢生了一个小男孩很可爱。那么他就想去看看说我想去看看他想要去看的时候呢，他就像睡着一样，他就重重的叹了几口气，他就闭上了眼睛了就说那一世他死了就是他死前他就想要看看那个小宝宝的那个念头，完了他就去了后来呢他说他马上恢复了正常，其实他是就是离开了灵魂离开了身体了。那么他说他恢复了力气，能够很轻快的四处游动，然后呢他就看到屋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对着他的身体哭，然后呢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大家不要哭，我还在这里活得好好的，但是呢那些亲人都听不到他没有见到他，所以他觉得很沮丧。完了之后呢，他抓住这个人的手拉拉那个人的腿，大家都不理他没有感觉一样。那么后来呢，他就觉得说，这样吧，我去看看自己的妹妹吧因为听说妹妹还有个小宝宝出生了所以呢要去看看这样。所以你看这个灵魂呢，他出体以后他这个四处游动但是我们在凡间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见他他能看见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祭祖祭祀祖先你供起祖先的牌位你去给他们念经念佛那他们真的能来能听你念佛因为他这个 这种灵魂呢、啊、是不受时空的约束的。啊，我在两年前有幸啊参加这个啊在澳洲敬中学院呐、啊、万姓先祖纪念堂的开幕。啊，那时恩师净空上人呐、啊、亲自呢啊参加念佛啊给这个啊万姓先祖纪念堂开光。啊那时候念佛也念得很感动啊，我都当时我记得还一边念佛都边流泪。啊，那么事情完了以后呢，那个恩师就对我们说：“哎，你们今天福报真大，啊。”然后有个同学就问了，说：“我们给这些万姓先祖啊念佛啊，他们能不能够来听到啊？”啊，结果呢，老法师点头说：“啊，他们能来，他们能听得到，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啊，我们就晓得。”啊，我们的祖先呐、啊，啊，他们确实能够听到，啊，能够得到我们念佛的利益，啊。那么又话又说回来，这个奈楞啊，就是超空和尚的舅舅啊，啊，他在那时死了以后啊，他的尸体火化了，完了他就去看自己的妹妹啊，小所生的小孩儿。那么看到小孩很可爱啊，他就上去啊，想要摸摸他啊，亲吻他，啊，但是呢，他妹妹呢，居然能够看见他，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哥哥啊，你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啊，请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不要牵挂我们了，这样啊，大概心说的时候心里还虚虚的啊，但是他可能看见啊，那么这时候呢，超空和尚。啊，这个魂呐、啊，他就觉得，哎呀，确实是这样啊。既然有阴阳隔世嘛，啊，所以就再看小宝宝一眼呢、啊，就走了。但是呢，最后望这个小宝宝一眼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自己呀、啊，好像被一种力量，啊，他所说的是说一种啊，这个这种力量啊，像螺旋形的力量，把它这个飞速的旋转起来。然后呢不久以后啊他就不省人事了啊，他觉得自己真的啊就死了。完了之后等他后来清醒过来以后啊，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小孩小婴儿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在投胎之前呢 啊决定你去向的那股力量啊在佛门里面叫引力啊引业。啊，那个引业这个力量啊，啊，它能够牵引你到下一世啊，那个投胎，你心里念着什么，啊，你就到那个地方去投胎，啊，这个超空和尚心里就念着他妹妹的小宝宝，啊，结果他就真的就到了小宝宝身上去了，啊，所以临终的人呢，念什么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唯心所现的。啊，你念什么就现什么。啊，我们念佛的人，啊，念着阿弥陀佛，临终时候一直都念着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中现前，啊，就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你要是念着贪嗔痴啊，或者念着这些房产呐、啊，啊，就念着这些家财呀、啊，啊，甚至念着儿女啊，啊，那么你就将来还要回到这里投胎。舍不得房产的啊，可能变成老鼠啊，守在这个房子这里啊，是吧？所以这个很小心啊。那么这个超空和尚他就描述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呢，啊，我恢复了知觉啊。那么，但是呢，我记得自己不久前还是赖愣啊，还是他舅舅嘛。那么充满活力的，那么所以呢，他看到很多人。啊，跟他讲话，跟他对他笑，那么他就想跟大家讲说，我就是奈楞，但是呢，他说我发出的声音是一些婴儿的声音，啊、哇哇叫声音了，说不出话来了。完了之后呢，我要准备要跟大家招手呢，就被他说被自己的外祖母啊，实际上是他前世的妈妈啊抱了起来，啊，完了之后我就。啊，想要叫他妈妈，因为他还记得他前生就是他妈妈嘛，啊，但是这一生已经成为外祖母了，是吧？ 啊，但是呢也说不出来啊，这样子。啊，那么后来呢，等他会说话以后，啊，他有着好几次呢，对着他自己的就超空和尚啊，对着自己的外祖母叫妈妈，啊，但是都被家里人给制止了啊。而且呢，后来呢，啊，这些情况啊，家里人不允许再出现啊，所以他也就不敢啊再提起自己前生的事情啊。那么，但是这个教授后来调查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超空和尚啊，他自己表生活的方式啊，表现的这些啊神情态度啊，确实跟这个去世的那个他的舅舅啊是很相似，很相似啊。那么后来呢，这个超空和尚呢也出家修行了啊，这个就像他以前他舅舅啊，就是他前世一样啊，也是很喜欢啊打坐，很喜欢啊学佛啊。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啊这个出家修行啊，一直到啊这个年纪很老，都能够啊记得起啊自己前生的事情啊啊。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个修行人嘛，他前世啊是在家修行的啊，那么下一世呢变成出家修行啊，很可惜呀，没有往生净土啊，所以呢还是来到这个世间轮回啊。虽然他的这个大概是因为善力啊还不错啊，能够很清楚啊自己投生的情况啊，而且来回到自己啊这个家里啊做人啊，但是呢如果不了脱生死啊啊，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将来还是啊难免呢、啊、这个轮回受苦啊。那么我看看时间还有多少，差不多了哈。啊，好，好，谢谢。那么我这里还没讲完啊，这个案例是一个比一个精彩啊。那么明天还会啊继续呢给大家来报告啊这些轮回的案例啊。这个第三天的案例啊就更是惊心动魄啊，所以呢啊如果大家明天啊后天有时间啊，非常欢迎啊大家继续来啊来跟我们讨论啊。再次感谢、啊、大家这个播出时间来到此地啊，来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生命轮回的真相。那么有讲到肤浅和不妥之处啊，希望呢各位大德啊多多指教啊，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